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儿 有 的 没 的。 2019年的时候见了他们，我们当时一起录了一次节目，我们一起吃饭。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整个到现在为止我离得最近的我的人生 idol， 就是到这个距离的。虽然他跟你离那么近，但是他永远还是他。当时会觉得很兴奋，回来以后就还是人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还有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哎，这个词好奇怪，但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自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小的时候追星啊，可能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饭圈文化，会陷入一种幻觉，就是觉得哦，我可以离明星很近，但实际上还是很远很远。因为现在的这些信息的极易获取，你甚至可以直接跟明星随时去交流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能够去接触到他们，但仍旧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生活，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小的时候，在没有想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容易陷到那种幻觉里去，就是觉得哦，他可以是我生活的重心，但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别人是不能成为你生活的重心的，你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那些年你追过的星，然后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这些年都为追星做过哪些疯狂的事，也是对我们的人生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而且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一个是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一样，而且在我们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带给我们自己的价值也是很不一样的。至少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我感觉小的时候我就能更走心，更投入的去追星，现在对我来说就很难。哎，你现在还追星吗 ？Right now， 当下。 Right now， 怎么算呢？是歌手类的吗？还是说博主类也算？ 都可以，都可以，也要看你对追星的定义是。 如果说是一个我在长期没有任何变化的一个，就是张靓颖，但是也只是比如说她发新歌，然后我会把她的歌存下来。我是因为喜欢她唱歌，然后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整个在唱歌这件事情上的执着吧，从大概是他出道开始，2005年出道开始，一直到现在，比较持续的一个事儿。如果说是现在的话，现在我没有，哎，就是因为我前两天也在跟你说，现在最近流行的那些什么青啊、创啊，我都没有看过。我应该是去年好像跟人看过一次创造营，我当时就不知道这都是在干嘛，然后太理解，可能是我老了，就看了一期我就再看不动了。 理解理解。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两个一起的星刘昊然。 对对对，待会儿我要好好讲一下刘昊然。 对对对对对。 我先说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追星对我来说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如果你要说真的有一个明星是我们用传统定义叫偶像的话，就是我 overall 特别喜欢这一个人，然后他是我的类似有一点点像榜样，或者是有一种向上的这种力量的这样的明星，就像小的时候周杰伦给我的那个感觉一样，我现在确实是没有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哦，他是我的 idol， 在追求那种感觉。但是你要说对娱乐圈的关注，或者说我 follow 一些明星，或者是特别的去关注某一些明星的话，这个是我是有的。而且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创啊、青啊，我都在看，我跟你讲。就是包括去年今年我都在追这种选秀。 但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就跟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不一样，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追星对我来说意义完全变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看过任何选秀的，就像当时你看超女，你喜欢张靓颖，我也没看过超女，就是那些所有的选秀，我小的时候我是get 不到这种选秀节目的，我觉得看那些人在那儿比赛选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小的时候这样一种心态，但是现在我去看那些选秀， 其实是一种娱乐，就是纯娱乐。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两年我在美国的农村待的，让在家疫情，就生活比较无聊，我需要一些很有变化的，然后一些新鲜的这种信息也好，或者是人也好，给我一些刺激。然后选秀就是一种很好的刺激方式，因为他们是完全是新鲜的面孔，你可以看着他们，就有点像养成系的那种感觉嘛。每个选秀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真的有我 pick 的人，就是啊，我 specifically 喜欢哪几个，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出道，但是我完全不走心。就是像我刚刚说，比如说我哪怕我有几个 pick 投票、啊、 我也没给他们投过票 啊， 对，我没有投过票。我其实就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关注整个一种过程，就是作为一种娱乐吧。然后对我来说就是出道即解散，就是他没有真的解散、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节目结束了那也就结束了。我也其实没有在 follow 说他们成团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就是去年我看了创造营，看了明日之子，今年我也在看创造营。就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会真心实意的去 pick 我喜欢的选手，但是节目结束了之后就相当于哦，这就是一个节目，然后它结束了我就去看下一个节目了，就完全是一个娱乐的状态。我觉得跟小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我追星周杰伦是一个特别真心实意的，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爱他的一种状态。 对， 就这个爱不是说我认识他的那种爱，而是你有很强的那种情感在他的身上。不只喜欢他的音乐，但他当然他的音乐是喜欢的起点，但是同时喜欢他的整个人，包括比如说他跟谁谈恋爱了呀，他要结婚了，他生娃了，就整个一切我都非常的走心在关注。而且这个他遇到问题，哎，我也替他担心，然后他开心我也开心，就是特别的投入的那种追星的状态。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了，已经已经完全没有这种状态了。对， 我觉得可能跟你同时期，就是你喜欢周杰伦同时期，对我来说应该是林俊杰。我想的是我当时初中应该林俊杰第一张专辑2003年吧，我不太记得零几年，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刚刚有了第一代的 iPod，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可能再往后一点，初二初三的时候有的那个 iPod， 然后我里面全部都是林俊杰的歌，你知道，就是从第一张专辑就是我，然后一直到后面什么江南啊，我觉得那应该是他的巅峰时期，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当然我身边其他人可能好多人都是周杰伦的粉丝，我可能当时没有特别喜欢周杰伦是因为他的歌我听不太懂太快了 okay. 我记不住歌词你知道吗然后也包括可能林俊杰很多歌是属于比较，就我是真的喜欢他的声音，就是他现在也是 so called 行走的 CD 嘛，就唱功真的很好。 我觉得他包括林俊杰，其实我们作为分别两个人的曾经的粉丝啊，我个人就对他们的感觉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小的时候我是更喜欢周杰伦的音乐，我会觉得他是更才华横溢，就是他的创作是更 创造型的， 对对对，就是更新的一种歌唱的这种表演的就是音乐的方式吧，然后那时候很喜欢。然后到现在为止，其实比如说我们看过去这20年这两个人的发展，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这个说，就是我觉得周杰伦他结婚生子了他过得很幸福很开心，当然我也为他开心，但是就觉得他完全放弃了创作这件事情了，已经我会有一种惋惜感。当然他已经贡献了很多很好的音乐啊，但是我就会觉得啊，如果他的创作生命能保持得更长一点就好了。就像林俊杰其实他不停的在发新的歌，不停的在创作，而且我觉得他写的新的歌也蛮好听的。 对，而且他林俊杰现在最近几年也是， 对，就我会觉得就是他的这种创作生命更长一点。他的一些新歌我也还在听，我会觉得他一直都非常的坚定的，然后非常有热情的，非常活跃的在持续的 创作。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以来，虽然我还是不算是他的粉丝吧，但是我一直都有听他的歌，就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感觉他在往艺术家的道路这个方向去走，就是因为他就一直持续的在创作， 德艺双馨， 对然后自己也在成长在进步，然后找到自己稳定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周杰伦就感觉就是天才型，我觉得他的巅峰可能就是他最开始的那10年吧，他的创作都是高产又很高质量的。然后到后来我觉得最近这10年作为粉丝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就是他开心就好，对吧 就这种感觉。其实你刚刚说了一个点啊，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看到自己的变化。你刚刚说林俊杰那个时候的专辑你都会唱吗？就是所有的每一首歌都会唱，我就会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就周杰伦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我是他的粉丝我都会唱，但即使我不是林俊杰的粉丝，他那早期的那些专辑每一首歌我都会唱，然后包括可能不止林俊杰，那会儿还有谁，菲儿也会唱，五月天也会唱 啊，对， 梁静茹也会唱， 那个时候我还听王心凌的歌你知道吗？ 啊，知道知道，灰姑 娘的眼泪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感觉上学也挺忙的，但是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听歌，而且歌词都记得，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记住的一些比如说歌词你到现在还能唱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比如说最近的这，我不往大的说，就最近这五年吧，比如说我也听很多新歌，但是听过了也就忘了，就没有那种哎呀我非常认真的听一首歌，歌词也要记住，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人的注意力在发生变化吧，但是我觉得你像现在也有一些歌手的歌我是很喜欢，但是就没有那种哦我每一首歌都会唱，然后歌词都能记得住，我根本不记得，听就好了，背歌词太麻烦了， 对 对，感觉这个变化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而且现在我觉得我听的歌收藏在自己我的歌单里面的歌还挺多的，或者是国内国外的这些歌手们的都有一些喜欢的，比如说是打雷姐呀，然后段梅呀，还有 Love 什么的，就听的歌还挺多，但是也都没有说我要为他们去追星，就是比如说是去听个他们演唱会啊，然后要么是去给他们应援啊，那个年代可能还不叫应援，反正就至少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演唱会或演出的时候去见一下怎么样，没有那个冲动，我觉得是远远的就好。但是你像比如说我在提到张靓颖的时候，张靓颖几乎就是她只要有演唱会在北京，我差不多如果能买上票我都会去。 我觉得对演唱会这件事情我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是，我特别的喜欢演唱会，不管是谁啊，我喜欢演唱会的那个氛围那个状态，就是我很喜欢，所以我基本上演唱会是这样的，就是但凡是我还不错就比较喜欢的歌手有演唱会我都会尽量的去演唱会，但是我的这个 point 是在于我喜欢演唱会，而不是说我 specifically 为了追这个星为了见到他，当然肯定会选自己比较喜欢的歌手，但是就是至少那些你喜欢这个音乐对吧，然后你会唱他的一些歌，但是我会更倾向于就是哦有演唱会，只要我能听的演唱会我就会去听，作为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娱乐的形式或者是享受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其实我还听过蛮多人的演唱会的，但是你说我追星吗，我并不追那些星，跟追星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说哦这些歌还蛮好听的，那我就去听一下演唱会。 说到演唱会，我觉得我数起来好像我听五月天的最多，就是去听五月天的那个演唱会最多，然后是张靓颖，再就听过一次李健，我们一起去的嘛， 嗯， 对吧， 嗯， 就没了。 我其实听最多的也是五月天，我觉得一个是五月天经常在北京开演唱会，另一个是 他的歌就是几乎就是脍炙人口吧，感觉热闹。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五月天是一个是他的歌都特别适合演唱会大合唱，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五月天他们这个团队也在演唱会上面花了很多心思，就是我听过各种各样的很多演唱会啊，五月天的演唱会是气氛最好的，就是他们设计的那些桥段设计的环节，然后观众现场的体验，包括现场演唱会不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荧光棒会随着颜色去变化呀，然后现场会有一些道具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五月天最早开始做的，就是他们的演唱会体验是我看起来最好的，就是比如说我看过周杰伦的，然后五月天的，李健的，苏打绿的，维里安的，徐佳莹，你看我名字都忘了，对，就是反正就是还有包括那个什么西城的演唱会我都看，反正就是有演唱会的机会我就会去看嘛，但是五月天确实是体验最好的，所以也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因为你知道你去了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我也看过几次周杰伦的嘛，甚至我觉得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开演唱会也不一样，就是我看过一次周杰伦在天津的演唱会，就觉得他好不用心啊，就感觉就是哦我就随便排了排一些歌然后唱一唱就走了，我就觉得就是在不同的城市他可能 特别像个商演是吗， 嗯，对，就是感觉哎怎么还没怎么样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体验还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就是每次都会让你觉得嗯满意而归，就是这种 值回票价。 就他是有一个情绪的推动的，我觉得在五月天演唱会上。每次 uncle 的时候 uncle 的都非常嗨。 我觉得也可能跟形式有关，因为所有这些我觉得演唱会团和个人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当你是一个团的时候，其实更很多人，尤其是他们是摇滚的团，很多人会喜欢 live， 就是现场表演会跟听唱片不太一样。然后就好像我最近几年也 follow 一些乐队嘛，像那些乐队你要真的听唱片当然也好听，但是还是他们的现场是最有感觉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五月天这个团队他花了很多心思在演唱会上，包括现在疫情了他还三不五时的搞线上演唱会，搞了好多次， 仪式感很强的。 这属于这种strategy 方面的了，就是他们怎么去呈现他们自己的 运营， 对表演方式。对，嗯，哎，你刚刚讲那个就是小时候比如说超女的时候，你是真心实意追张靓颖并且怎么样吗？就是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真的，哇，我跟你说我那个操作，我前段时间回家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回家我妈还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这两年邻居说你们家闺女终于不唱歌了。就是就是因为我毕业走了嘛，对吧，我觉得当时可能初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可能没有高中那么大，然后当时我比如说下了晚自习回家我还有时间练练歌啊唱唱歌，主要也会看超女。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喜欢张靓颖，是她05年那个时候她是第一个开始整个在选秀的里面全部都是英文歌，她的嗓子就很欧美嗓，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歌手， 就是国内市场是吧。 对对，可能也是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国外的歌，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嗯，主要可能也是在咱们那儿，如果在北京可能不一样，就觉得很新奇，又发现他整个唱功也好，又很努力，我就通过他唱歌，然后去找他背后唱的那些歌，像Mariah Carey 啊，然后 Christina 什么，就他唱的那些歌，其实那个年代应该在欧美来说都是蛮厉害的一些女歌手。都是一些 diva 级别的吧，对吧，那个时候可能也一方面也会想说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英语。 哦， 对 OK 对，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对，哎，你知道张靓颖真的是我唯一买过海报贴在墙上的人，刘昊然我有海报但是我没贴在过墙上，你知道吗，张靓颖是我唯一贴在过墙上的人。 你知道吗，到现在聊城的家里我的卧室里面还贴着很多周杰伦的海报，就是我爸妈没有给我摘下来。我小的时候贴的那些现在都还在墙上，都已经那个掉色了你知道吗，就是发黄了， 嗯， 但是还是在墙上，就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小的时候就贴满了海报，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买那种大的海报，我就买那种盗版的小一点的，就贴了好多，贴了一屋子。 哎，关于张靓颖你记不记得我们高中咱俩合唱过一首， 记得记得，在我们那个班的那个元旦晚会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哇塞，好多年。 对， 遥想那都十年以前，十几年。 十几年以前，对。 所以你看，其实像这些明星，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周杰伦、林俊杰、张靓颖，我觉得是生命周期很长的歌手，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一方面唱功，然后创作。也不是单纯靠流量出来的，这个可以探讨一下。现在有很多这些小鲜肉或者是新出的这些综艺或者是选秀出来的这些，我觉得生命周期都很短，三个月几个月对吧， 是的， 就比如说他接个代言没了就没了。 我觉得现在如果讲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是讲这个娱乐圈的生意的话，他的操作模式这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整个这个圈子培养明星的思路也不一样，就以前他们会做一些长线的投资，然后想把它变成一个时代性的明星，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出来的很少， 对， 其实大部分都是流水线作业。我就感觉比如说没有蔡徐坤也会有别的什么张徐坤，没有周震南也会有刘震南对吧，他只是说恰好有一些人进入了这个流水线然后就被包装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就是我现在虽然也看这些节目，但是我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真心实意的啊，我想要去怎么样去追星或者怎么样，就只是看个节目而已。因为他的这个操作模式，就是这个生意的，反正就是都变了吧。我觉得，我觉得小的时候是，比如说那些真的好好做音乐的那些公司，是真的在发掘非常有才华的人，然后把他好好的包装培养出来。现在就感觉好少啊，我觉得 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这种 access 不够多啊，我会觉得现在哪有新出来的特别厉害的歌手啊。我觉得我们初中或者高中那个时候，就从小学到高中嘛，就那几年，就是有很多这种横空出世、才华横溢的歌手，不管是创作还是唱功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现在我就没看到有那种特别厉害的新的歌手出来，我不知道是我信息比较闭塞，还是就真的没有，嗯，这点我也挺困惑的，我就觉得说难道没人了吗？ 对，我其实跟你有同感，我觉得我现在听的歌很多是美国的一些，他们可能也不年轻，我现在歌单里面我刚搜了一眼，看更多比如说 Adele， 我现在听的歌很少有能从中文的歌里面听到我就立马喜欢，就是想存在歌单里的，我很少新的这些，我不知道是我听歌的这个品味，就是或者是说我喜欢的歌的类型变了，还是我说不上来。 我现在去知道有新歌并且去听的渠道主要有两个吧，一个是就是我还是喜欢这些歌手发新歌，我还是会关注一下，但是你这样就不知道新的歌手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是很喜欢看音乐类的综艺节目，这些综艺节目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各种歌的来源，因为就会有一些新的歌去唱，而且会有不同类型，像这几年我就很喜欢各种乐队的歌，尤其是你直接听到一首歌和你在节目里看到了整个这个歌的不管是创作还是包装还是怎么样的过程，再去听这个歌，你的那个感受和印象也不是很一样，所以我现在的平时常听的歌单里面，除了一些就是我喜欢的歌手的歌之外，其他全都是来自各种各样的节目里的歌，我听了觉得好听然后就存在歌单里了，这是我来源。但是我感觉就我们小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有新的歌手发了新的歌大家都会关注并且会传唱，我不知道你们初中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我们那个时候我初中的班里还特别流行听磁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就是 MP3 什么之类的还是很多人都没，然后大家就互相借磁带，就是感觉一盘磁带在这个班里流传，这个人听完然后下一个人听，类似这种。我感觉小的时候是就大家也会分享这种歌，但现在也可能没有那种学校里的环境吧，就觉得我就只有这一点点渠道可以听到新的歌了。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能挖掘新歌的，甚至我觉得这个新都不是人家刚发的这种新，是我接触到，就是我 access 到这个歌曲的这个新，是比如说我打开网易云或者是 QQ 音乐的时候，它每天就是私藏或者是推送，就是它的算法推给我的这些，然后我再去接触到。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去到某一个咖啡厅或者去到哪个环境里面，然后哎，当时那个歌我很喜欢，我就会用那个听歌的功能，你知道吗？就是 对，我也会 去听一下，然后其他就很少了。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歌手这件事情，你有追过别的类型的星吗？刘昊然算一个啊。那像这种我在想，就是追歌手类型的星和其他类型的明星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像你喜欢音乐的话就会自然的被很多歌吸引，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歌的表演者这个人，然后从而去追星，而且一个歌手和他的歌是很密切的绑定在一起的，他们是没办法分开的，你喜欢歌你才喜欢人，他是非常一致的。但是比如说我们就说演员吧，就比如说刘昊然，他其实是在不同的作品背后的，那其实我觉得不一样的就是说，当他在表演的时候，当他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喜欢是这个角色还是喜欢这个演员，那他又挪到另一个角色里的时候，让你 consistently 喜欢这一个人的那个因素是什么，跟歌手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刘昊然我觉得咱俩之前肯定也聊过，我是觉得他是属于在娱乐圈子里但是保持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词啊，就是我觉得他在各个场合都很有礼貌，不能叫单纯，应该怎么形容他呢？ 比较简单。 对，就比如说 compare with 吴磊，对吧？他们可能年纪上相仿还是怎样，我就会觉得吴磊可能太会了，就小小年纪有点油腻。嗯，刘昊然就没有，在很多场合的分寸感又很好。 所以你说你是喜欢这个人本人对吧？ 对，我是觉得他的演技我也是很欣赏的，就是比如说他是其实从北京爱情故事差不多吧，那个应该 比较早期了， 是，那是他第一部作品， 对，然后到后面的唐探什么的，看到刘昊然的成长，角色的塑造上就能看到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可能对我来说有个变化是，刘昊然最近几年除了唐探以外没有其他什么作品，很多都是在接代言了，我就会没有那么的关注。然后这两年比较引起我关注的是四字弟弟， 嗯， 易烊千玺， 是，我理解我理解，他的几个作品都很好。 对，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对四字弟弟来说的话，我喜欢的更多是他塑造的角色，就是我是觉得他对于每一个，不管是少年的你，还是现在小红花， 还有他演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我也很喜欢。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那个节目应该叫《爱乐之城》吧？ 嗯，我也看过。 对，就感觉其实他，因为我不关注他生活里面的状态，就是我更 focus 他 的作品， 比如说演剧啊，对他的作品，他歌我很少听。我是会比较喜欢在那个状态里的四字弟弟，在我这儿也不算追星。 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就是在我这儿，我觉得追星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本人，非常的迷恋这个人本人。就比如说，如果你说我喜欢的演员的话，我有蛮多喜欢的演员的，就觉得啊，演什么什么一个比一个好的那种。就是像这种演员，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都有，我确实有。能有一个长长的 list， 我觉得哦，这些演员真好，而且他们的作品我会去看。 对， 但是我喜欢的是他们的作品，他们塑造的角色，但对于他本人就没什么兴趣，或者说我也不想去投入精力去关注说啊，他生活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怎么样。所以可能我这个最后一个或者唯一一个这个真情实感追过的演员的明星就是刘昊然，而且我是非常的清晰，我喜欢的是他本人。就是我对他的演技啊，我是通过粉丝滤镜去看他的演技。如果真的去 compare with 我喜欢的那些演员的话，他的演技真的还差一大截，我觉得。但是因为我曾经啊，我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喜欢他本人，然后我会希望去看他的作品，包括我觉得他塑造的不错的几个角色，我觉得也是多多少少在演他自己。就是跟他自己的这个角色或者跟他自己的性格或者风格比较像，他就演的就像最开始北爱他圈了很多粉，就是因为那个男孩就感觉就是他自己， 对 啊，上高中时候的他，对吧？然后他也是那个年纪。我一开始喜欢刘昊然其实是看综艺节目那个《真正男子汉》，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我就非常随机的看到了那个综艺节目，然后一下子就喜欢上他。我觉得是我现在啊非常自我剖析的去讲我怎么想去怎么喜欢上这个人的，我觉得是我有一些荷尔蒙无处安放，然后呢恰好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的很有一些点我很喜欢吧，然后就把那些荷尔蒙投入进去了。我现在去想的话是这样的， 我觉得刘昊然的长相在我的审美点上， 我是比较喜欢他的性格，像他那种，我觉得他刚出来的时候就特别像你邻居家的一个男孩的那种感觉，然后他特别简单，就有的时候还有点嘚瑟、然后又很真实，有时候怂有时候勇敢，然后就是很真实的一个，就我理解你说刚刚说吴磊很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吴磊从小就在这个圈子里， 对， 他几岁就开始演戏了，就他的经验就刘昊然是没有办法跟他比的。我认识刘昊然的时候其实刘昊然就是刚出来嘛，他以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上学的小孩，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当时的那个青涩感也是很不一样的吧。对，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当然后来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但我觉得现在我没有那个多余的荷尔蒙可以给谁了，可能本来随着年纪的增长的荷尔蒙就变得越来越少然后我现在仅有的荷尔蒙在我男朋友身上，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多余的荷尔蒙能给什么明星 了好的 所以我就没办法去真情实感的特别投入的去追一个明星了。我甚至可能会更，如果是比较客观的来讲，我可能更倾向于或者说更有可能去追一个女性的明星而不是一个男性的明星。 明白明白 对， 我其实特别理解你刚刚说的那个点，就是我觉得刘昊然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差不多是前后没有多久就开始 follow 他嘛。 刘昊然我是15年他参加真正男子汉，对，但是那个电影北爱是14年的， 就像你讲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无处安放的荷尔蒙 对对对对对对 嗯，你像现在啊，就是我就在想是说其实我看小鲜肉看的很少， 就是比如说他们提什么蔡徐坤还有一些新的这些人名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就完全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状态，然后看他们我就觉得又长得又差不多有啥差别吗？ 是是是，对，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一点。我知道这些人也是因为我看了这些节目，那我这个自然而然就知道了，但是我可能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看颜值的人吧，就是我追过的星也不是说因为他长得帅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对脸这件事情一直就没什么感觉，就是比如说性格可能比较会吸引我。新看的一些节目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小男生，就比如说今年的都是选男生嘛，去年是选女生，今年是选男生，确实有很多就是可可爱爱然后又有才华就是又有表现力的又很认真努力的这样的男生，我也觉得哦挺可爱的，但是我就会觉得嗯小弟弟。 对对对对对，我刚刚想补充就是说你像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四字弟弟，我想到的是我现在可能喜欢的这种弟弟类可能是比较像比如说他能够让我看到他深层次有很多可以挖的东西，你会觉得他在不停的给你新鲜的，可能跟你刚刚说的那种小弟弟的那样的可爱那种性格上的 不太一样， 是有点养成系的感觉吗？你看到一个人的成长或者说他身上的可能性。 你像比如说 TFBOYS 他们三个原来我没有关注过，觉得不就是三个小男孩吗对吧，但是后来他们三个单飞就是分开以后，我觉得他们三个就各有各的 特色。 对对对，各有各的特色，当然我还是更喜欢四弟弟一点。现在可能我喜欢的，我甚至觉得我可能就不只是在追星这件事情上了，就是我现在想接触的人觉得我在跟他的角色有深层次的对话， 就是能给你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启发或者思想上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你追过的星啊，就不管是小时候还是现在，对你带来的影响你觉得是什么？ 对我带来的影响，从最开始就提张靓颖嘛，我觉得张靓颖对我来说是一个你刚刚提就是有点像 idol 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不会去因为比如说追她会去扒她的生活呀，然后会去那些，我觉得我跟她之间就保持在我听她的歌然后认可她的唱功，她出现的节目我都会看一看，这样一个正向的让我更喜欢她，让我能够一直去认可她这么多年一直都会保持的一个，无论是唱功也好还是他整个在艺人圈子里的他的地位。他对我的影响是我刚刚有讲嘛，就是初中那会儿我觉得学英语一个是学英语，二一个是我刚刚有说他是第一波可能把欧美音乐开始传唱，然后让大家知道有那些像 Diva 级别的那些非常牛的嗓音，打开了我对于欧美音乐的理解，感觉我听的欧美的歌里面就一直延续了这个习惯，就是你像 Adele 其实也是属于跟 Mariah Carey 就很像嘛，就是那种底气十足的这样的女嗓音。 灵魂拷问，你觉得追刘昊然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这一类的追星 就是把荷尔蒙放一放呗 真实 讲真，在有一些活动上可能你还见过刘昊然，我对于追星这件事儿，有时候我没有觉得我要跟他有特别近的距离，张颖我也觉得就保持那样就好。 对我来说，我在追刘昊然的时候啊，我是真的真心实意，我没有想过说真实的跟他产生什么互动，就比如说我在活动上见过他其实也是 有一些偶然性的吧，就不是说哦他要去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了我要追到那个地方去我一定要见到他，我其实也没有。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把那个荷尔蒙放一放这件事情啊，我贯彻的非常的彻底，就是我看他所有的节目，就是他但凡上节目全部都看，然后他上过的杂志每一本我都有。哎，我不知道那些杂志现在还在不 在 你家， 现在还 在 我这儿、 就是、是不是我买他所有的杂志，对，然后用它填满了我生活中的那些缝隙的时间，就感觉哦我生活中，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自己不是特别成熟或者说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吧，有一个人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件事情它占据了我一些多余的精力，我把这些心情啊精力啊全部都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而且我觉得是让自己的生活热闹一点吧，我觉得这是给我的一个，就比如说我现在来看再回头看的话， 我现在肯定不会像那个时候一样再去那样迷恋一个明星了，但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带给了我很多快乐的。当然这是需要平衡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就你生活的重心放在追星这件事情上，那可能就会对你的现实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你适度的去花一点时间到一个让你快乐的事情上，我觉得还是对生活状态有一定的改变吧。我觉得是这一类的追星给我带来的影响。但我觉得更多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张靓颖对你的那些积极的一些方面的激励啊，我觉得我是在很多歌手或者是演员身上看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就比如说一些歌手在一直不断的坚持创作，然后做他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坚持是给了我很多这种启发的，或者说觉得哦，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包括有一些演员也是，我觉得主要是他们在公众的视野里吧，我能够看到他们的资讯，然后看到他们真的非常努力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嗯，人生是可以这样，你真的喜欢一件事情，它再难你要坚持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对自己的一个激励。但我觉得这些人对我来说就不算追星了，就只是在观察，说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观察这个世界的状态的一个人，就是看风景嘛，就是我觉得这些不同的人生的状态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我就会觉得说哦，我们的人生可以这样去做，然后能够坚持一件事情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我在一些明星身上看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 哎，我还想补充的一个就是，你肯定知道我这几年就一直很喜欢王潇，趁早的那个， 嗯，潇洒姐。 对，他知道他是因为当年他写了一篇，写在三十岁那年。这两年他对我的影响会比较大，是我看到了我十年以后想成为的自己这种状态吧，就会想说观察一下他生活中都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积极面对，然后怎么样锻炼啊，怎么样去运营他的公司啊，怎么和他的家庭相处啊。我2019年的时候见了他嘛，我们当时一起录了一次节目，我们一起吃饭，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整个到现在为止我离得最近的我的人生爱豆，就是到这个距离的。虽然他跟你离那么近，但是他永远还是他。当时会觉得很兴奋，回来以后就还是人要过自己的生活，就还有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哎，这个词好奇怪，但是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是很容易看清楚的。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生活，自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小的时候追星啊，可能有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种饭圈文化，会陷入一种幻觉，就是觉得哦，我可以离明星很近，但实际上还是很远很远。因为现在的这些信息的极易获取，你甚至可以直接跟明星随时去交流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能够去接触到他们，但仍旧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生活，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但我觉得小的时候在没有想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容易陷到那种幻觉里去，就会觉得哦，他可以是我生活的重心，但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别人是不能成为你生活的重心的，你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可能我还感受到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比如说你获得激励或者受到启发，经常会通过这种娱乐圈里的一些人，比如说明星啊，包括一些音乐呀或者是影视作品啊，就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我会觉得现在我越来越 身边人 学会了，对，就是怎么从身边的人或者是不同领域的人身上都能看到别人的闪光点，并且去，比如说如果你希望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去学习这种身边人的身上的一些亮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变化，就不是 necessarily 就是一定是那些明星们或者是 celebrity 然后你才能去学习他们身上的一些特质， 是的， 而是说每个人都是有可能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追星热情变淡的其中一个原因，你不需要把这件事情放到某一个人身上，而是你每天都有这样的机会去得到新的启发。 我跟你有同感，就刚刚我也说，就感觉现在我更多的是从我自己的圈子里找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去感受他们能在这些方面怎么影响我，然后我可以怎么去努力或者怎么去改变，就更多不是在一些公众人物上了。 对，我一直觉得对我现在的人生状态以及我去想我未来的人生状态，可能追星这件事情是离我越来越远的，就不太需要这件事情了。 就是前段时间郑爽的那个事情， 我们可能把它拉大一点，我觉得我们都是常用微博嘛，然后就看微博的热搜，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趋势或者是说微博在发一些热搜的这种领域就太娱乐化了，都是一些明星的一些非常小的事情或者是把它放大。我们不说郑爽代孕那个这个事情本身啊，这个事情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事，但是就是因为他是个娱乐圈的人，然后就铺天盖地，所有的新闻所有的信息获取的资讯端都在说这件事儿。我当时就有点非常厌恶那个状态。 我理解，就是现在我们信息获取非常的方便，但实际上人们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的聚集到了某一个很窄的领域，因为可能有资本的推动或者是舆论的这种力量，感觉就是翻来覆去看到的就是娱乐圈那点事儿。 对， 所以就是虽然我很活跃的用微博，包括我有很多跟娱乐圈相关的资讯也来自于微博，但实际上我在微博上关注的跟娱乐圈相关的明星也好或者博主也好或者资讯类的号要非常非常少，而且我也基本都不看热搜。我会觉得在微博上如果关注娱乐圈的话，是你即使完全不关注娱乐圈 你也会看到， 你还是会看到娱乐圈那些信息。对， 是的， 所以我就 每天都 没有再多余的去关注任何的。对，我会觉得这个注意力就完全的被你看似我们现在的选择多了，但实际上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这个注意力或者说这种只要是跟消费者或者公众有关的其实都是在抢夺注意力嘛，就感觉从资讯的领域的话这个娱乐圈就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然后当然是因为娱乐圈它完全是靠注意力赚钱的，但是我就会觉得有点过了，就是我也会觉得说你看似选择多了但实际上选择变少了。 我会觉得大家应该需要去关心一些更值得关心的事儿， 而且我觉得尤其还是一个就怎么说呢，这些生产内容的平台就产生了一种蹭热点的习惯，你发现有一个事儿获得了大家的注意力，然后就有越来越多的甚至不相关的一些内容创作者也开始去蹭这个热点，就有一种这个恶性循环的感觉，你越获得注意力就会有越多的人来蹭，然后就会越获得更多人的注意力， 马太效应。 昨天还前这两天 Papi 酱发了一个很小的一个视频，但我觉得特别有趣很讽刺，他就说两个人吃一个汉堡有什么好上热搜的，就是一个 hashtag， 就是两个人吃一个汉堡，其实这是他完全杜撰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他那个小视频演的就是当这一个话题出来上了热搜之后，所有领域的营销号是怎么去围绕这一个热点做选题的， 去创造。嗯， 但实际上这个话题本身根本就不存在，它只是 没有意义。 对，它没有意义，这是现在的一个迷之现象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当中，但是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就怎么样能让在可以获得各种资讯的情况下，让人们真的能够比较平等的有不同的机会去 了解到 得到不同类型的资讯 信息。对对对，我们的力量比较小。 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我们一直的力量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对吧？ 对， 讲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梗，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小朋友在沙滩上捡那个被退潮，然后就有小鱼在那个沙滩上，然后他就一条一条往回丢，就有人说这个你不可能救这么多的鱼，但是那个小朋友就说啊，这条小鱼在乎，然后把它丢进去啊，那条小鱼也在乎，把它丢进去，所以就是也不用去特别在意说自己的力量到底是大还是小吧，就做我们能做的。 嗯， 哎，我们为什么话题上升到了这个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一直对于咱们的节目也是属于那种我们尽量的去准确的表达自己到底是怎么样去想的， 怎么想的，是 对，能够去分享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如果听众里面认同我们的就非常感恩，对，然后也欢迎大家有其他不同的视角。 对对对，嗯，突然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了这个话题，没想到这个话题我们还能上升，就是 优不优秀。